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同树窿倾偈，大家都唔使咁燥底。我系小张张。 星期二食件蛋治，小强快啲笑翻，冇事冇事。我系小日日。 大家好，我系小羊羊。马老师今日好 sporty， 见到蕊蕊好 sweety。Michael 大佬好 crazy， 朝早起身记得唔好就咁食个安宁字。 有嘢有嘢有嘢 有嘢有嘢 有嘢有嘢， 你又系师佛，你系小师佛， 咁你系边位啊？ 小师佛，小羊羊啊！ 唔介绍自己啊！好，点样？ 今日伤讲，我心情就好似啲伤咁样。 我睇到，我睇到，我一翻嚟我已经 feel 到。 因为 唔记得带功课， 马失前蹄，唔记得带功课， 老马烧数。 不过好彩有班好拍档， 顶住 振作翻啊！冇错。 到底咩事？边个唔记得带功课？点解唔使立佛佛流堂八点嘅时间啦，十点十四分，叮当叮当，我哋有 Sammy 郑秀文呢首歌开始三小时风骚烦人。 日夜也在期待，在等这天的幸运，梦中之门被爱念敞开，因未打开，但到这刻内完全不得了，内心太紧张，直至爱。 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嘅风。美丽数天天晴，本周有期多云同埋有骤雨，留意留意。今日三点之后，我哋有呢个树窿，树窿得到 Matthew 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心情啊、情绪啊等等。到底今日话题系乜嘢，就留意住。 周正选。 唔知佢系咪做瑜伽嘅时候谂到呢一首歌嘅方向嘅咧？灵感是来自瑜伽动作的大休息的，整首歌都是提醒大家要休息放松和调整自己心态。作曲 Robin Yip Claudia Purple Nigel， 填词张楚乔， Rap Lyrics Hey Yo， 编曲 Claudia Purple Nigel， 监制 Tima。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思康桥 Savasan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咁啊，系嘛，而家笑翻啊！你令我谂起咧，我琴晚见啲小妹妹啊，因为咧我睇咗个嗰啲 ballet 咧咁样，咁啊睇完之后去后台，因为探我个女咧有粉跳，见到啲妹妹仔喺度喊啊，有啲，咦，我做咩咁开心？即系跳完舞啦咁，原来咧有啲嘢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咧，甩咗啲 beat 咧，即系细路仔会我，我头先咧跳错咗啊，咁啊唔开心。你今朝系咪有呢个小妹妹嘅心态？ 其实我日日都有啦，每日做完节目翻到屋企我就。检到自己， 你哋冇噶， 有， 但系第日都系一样 系 嘛， 系咪？系咪检到自己做得好好？希望呢个我再踩劲啲咁样，我有噶，你唔觉咩？你唔觉有进步咩？ 嗱呢日呢下系咩先？大吉定小吉？ 呢系延续琴日讲嘅事，系咪琴日带咗嚟噶？仲有冇噶？冇啦嘛吓。 喂，我哋嘅开心嘅话，其实系来自咧，我哋大家一齐去做节目之外嘅话咧，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我哋嘅啲 fans， 佢哋亦都可以嘅就系。同我哋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个 bonding 啦，大家可以有一种嘅即系互动啦，大家互相嘅陪伴啦，我觉得都系好开心嘅。佢哋嘅啲大日子嘅话，对于我哋嚟讲嘅话，都系大日子。 系啦，系啦，讲起 fans 咧，一阵间有个 fans 啊，今日开心啦。另外有个 fans 咧，佢真系好有心啊，佢成日听我哋节目不特止啊。其实佢唔系第一个啦，好想参与去帮手，所以佢写咗个剧本嚟投稿。 好嘢， 系啦，嗰个咧叫康仔。咁啊，康仔咧，佢第一次写完之后，我就话咁啊，我提出咗啲个人意见。不如你试下修改啦，咁样咁啊，真系成个再修改咗，咁所以我谂住咧喺下个礼拜咧就 贴堂啦，系咪？ 系啦，将呢位同仔康仔， 康仔嘛嘛， 康仔系啦， 咁佢做得好啊，唔叫康仔，叫康哥啦， 康爷啊， 升得咁快， 希望你哋可以勤力啲，系啊，都可以帮下手啊。 希望终于有一日我哋唔使再写剧本， 系啦， 有啲人写， 如雪片飞来啊， 咁就正啊， 系啊，欢迎投稿， 冇错，我哋专登咧亦都要希望将嘢。首歌曲咧要点唱俾一个我哋嘅忠实 fans 啊，因为咧实在系非常之等佢开心嘅。佢同佢嘅另外一半嘅话咧，已经认识咗39年啦。佢就系发发同埋 Stuart， 系啦 ，congratulations！ 咁啊，亦都恭喜晒你哋两位，希望咧可以一路都开心心咁样咧。继续落去 ，OK， 甜甜蜜蜜，好好咁样照顾对方，好嘛 ？OK， we love you。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美发发同埋佢嘅另一半 reality， 好 sweet 啊！ 系、啊、 希望你开心心、嗯。 我听到都开心， 我都系，我都系，我见到好感动。 系啊， 吓、嗯、好、okay, 啊、开心， 好难得嘅真系。 系啊， 呢、這个世代。 你做咩咁嘅声？ 我都好感动啊！头先我听住 眼湿湿 ，didn't realize 都流咗一滴男儿泪，难俾你。 咁你答埋马老师答多啲啦。咁咪即刻窝心咯， 窝心 冇错。系喂嗱，阿马老师你都系广告界嘅奇葩啦，曾经系咪先？咁我都问下你啦。 而家都系啊，系啊，个疤都系结紧焦，仲系一揭开佢 嗰个奇 痂，继续流 叫 疤 口 个 疤， 疤痕个疤，系啦。因为有个广告嘅手法咧，就嗱卖广告系咪赞自己啲嘢？有啲人咧就话唔系，反其道而行，系弹自己啲嘢。咁啊，网上咧 都系一种手法嚟， 都系手法，系咪先？嗱，好得意嘅。咁啊，国内有间面包店咧，有一日咧喺嗰啲叫平台咧，就摆咗一啲自己最近出嘅面包， 嗯、 就话啦：，喂，我请咗个咁样嘅面包师傅整啲咁嘢出嚟、 嗯， 你觉得我应该点对付佢咧？应俾几多次人工佢好咧？咁样，佢整咗啲乜嘢咧？嗱，我哋去面包店咧，系咪通常你会知道叉烧包就系叉烧包、肠仔包，即系一定系嗰啲，一定有款。嗯呢、這個麵包師咧，其實我唔知佢有心定無意咧，定可能係老闆跟或係暗默佢啦。佢做咗啲奇形怪狀、不一樣嘅麵包，有烏龜麵包啦， 有好玩、啊。 買烏龜麵包有㗎，不嬲有㗎，係 啊, 啊。 香港有冇啊？有烏龜麵包 啊，日本㗎嘛，係龜包。 但係咧，佢啲龜包咧係隻眼大隻眼細啊、 嗯， 又或者一個公即係有個人仔咧，好似嗰啲細路仔畫嗰啲人仔，咪咩咩斜斜，一隻眼高一隻眼低啊。又或者另外咧，如果你記得 emoji 有個嘔吐嘅樣咧，擘、 嗯、 大口有啲綠色啡咁樣咧，佢有一個包就係咁啦，有個人一個樣啦。 好創意啊，我覺得 幾好衰 啊！我會留啲 綠色。嘅馅出嚟啊， 买唔同嘅包其实， 仲有一个咧就好似啲便便咁啦，即系唔讲得咁清楚，即系总之系不同嘅面包系完全你估唔到。 佢只不过系一间暗黑面包店啫嘛， 系啊， 我觉得绝对系可以 嘅，系啊，可以啊，行一条路啫嘛， 系啊。 于是啲网民嘅反应就好激烈啦，即系话哇，我都想试下咁样，得意两个字杀死人啦，即系咪？好得意啊！咁其实好唔好食咧？你唔知系嘛？ 喂，你唔好净系吹捧人哋啊！难道我嗰个归来罢失礼嚟咩？ 我冇查 杯摄政系咪先？你知唔知我有间酒吧？ 系啊。 归来吧， 要归来吧， 归来 吧。讲俾你听，讲俾你听，讲俾你听。 粤文奇唱， 系啊， 即系我呢个吧咧，因为我本身系归啊嘛， 系啦， 我就归来吧，即系叫啲人一翻嚟一翻嚟啦。咁啊有一个， 佢一个系列嘅，其实佢有，我帮你讲好冇。 好， 咁其实我就忍受唔住。咁其 其實佢有一系列嘅嘢，我哋覺得呢個就係其實佢係一個好嘅企業家。咁其實先可以嘅話咧，就係有一個嘅就叫做 烏龜 速遞，係好耐之前㗎啦。咁你諗下係速遞嘅，但係如果佢叫烏龜嘅，係咪好笑呢樣嘢？係 啊，即係你慢，你都唔可以怪佢。 係啦，咁樣如果就我講到明㗎啦，你都要我烏龜速遞幫你速遞嘅，我真係冇辦法，我盡量啦。咁樣好可能嘅就係一年啊，或兩年之後嘅話，一定會到嘅。好啦，咁跟住我就佢從呢個烏龜系列嘅話，其實佢可以做啲咩嘢咧？咁我突然間有一日揸車諗起嘅就其實佢可以開一間吧，就叫歸來吧，係啊，吧個吧嘅就係 吧， 係啦咁樣啦。而裡面啲飲品嘅話，都幫佢諗埋㗎啦，係啊，咁你唔做啫嘛，係咪？ 啊，即係冇開到啊，最後 冇啊，我哋諗緊 佢 應該 佢係開嘅，但你諗下速遞都用烏龜啦，咁你諗下可能三年、四年、五年後嘅事啦，佢諗緊㗎啦， 冇錯。仲有一間烘焙嘅，記唔記得啊？龜苓膏，龜苓膏，但係蛋糕嘅糕， 龜苓糕， 你知唔知嗰杯 chip 精係咩嚟㗎？咁一個咁細個杯仔， 係啦， 喺歸來 吧裏面嘅最 signature 嘅一個飲品， 係 啦，就叫 chip 精。 個杯仔好細， 雪有咁大，有得咁大嚿。 咁啊，擺粒咁大粒嘅冰，再放一粒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希望用绿色象征香港由治及兴，迈向欣欣向荣，同时代表香港的活力一年又一年延续。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又说准备今次施政报告举办了超过40场咨询会，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并且走进社区直接和市民沟通听意见，并且透过电邮、社交媒体收集意见，一共收到8700几份意见。九巴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一直积极研究在车厂设立托儿服务，希望为员工提供友善生育环境，以吸引并挽留人才，正是同当局商讨。九巴说有提供5天工作半薪同时薪车长的工作岗位，是半職同時薪車長的工作崗位，為有仔女照顧需要人士創造有利工作條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林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建議，政府帶頭推動半職工作或者彈性上班安排，鼓勵私人企業跟隨，並且以大企業為試點。他透露去年起和九巴磋商為車長提供托兒服務，他說有關做法不涉及公帑，建議政府向能夠建立家庭友善工作環境的企業頒發企業社會責任獎項，鼓勵更多公司跟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分别同以巴外长通电话。王毅向以色列外长科恩话，中方对冲突持续升级深表担忧，各国都有自卫权，但是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安全。希望以巴双方从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恢复和谈。王毅同巴勒斯坦外长马纳基通话的时候就说，加沙民众最需要是安全和食品药品，不是战争和武器弹药。加沙地带最需要是止战速和努力，不是地缘政治算计。中方呼吁尽快召开国际和会，推动以巴尽快恢复和谈，并且为此制定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02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3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6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6毫，盈富基金17.74跌5仙，美团107.6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59.14跌3毫6，阿里巴巴78.2跌3毫，比亚迪股份241元跌3.4，快手55.15跌4，小米集团13.16跌1.4，京东集团95.2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53，瑞士法郎0.89，加元1.367，人民币7.303，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0828点，跌170点。港金报184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9.63美元，卖出19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较早前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而较后位置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而屯门嘅石牌头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石牌头路往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同埋明琴路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 66M、66X、258D、258S、258X、960、P960、N960 和 A34 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到新楼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九龙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津桥是车多，车龙去到菠萝斜。而屯门龙窟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挤塞，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原委大院。 梅晓歌功成身退，完成咗光明苑嘅产业初步报告，走环保路线，发展农业。佢走咗之后，艾先知接任。林志慧亦都带领村民打赢官司，光明苑嘅人系咪都满意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我系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 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二啊，十一点钟之后咧，欢迎阿 Donald Matthew 继续坐咗喺度啦，已经 好早到。 佢系一个好勤力嘅学生啊，一早坐咗喺度啊，听紧 做紧自己嘅嘢，听紧隔篱台。 系，可能系咁啦啊。我想问大家咧，喺街上面食嘢咧，我见到咧网上有个人咧就分享咗一张相，好中意咧就。用个样啊，即系觉得点解咁丑样嘅咁样，即系个碟嘢咁丑样嘅，咁佢就觉得咧就叫咗碟，你中唔中意食烧鹅噶？ 中意， 好中意，超中意。好啦，嗱，佢影一张相，系佢影一张相，佢好似全部都系皮同肥膏嘅咁样，你哋冇撞我呢啲啊？我记得马小强有一次食咩鸭腿汤饭啊嘛， 系啊， 条颈， 系啊，俾条颈你啊嘛，冇腿。 喂，有时呢啲佢唔系冇嘢俾你，但系俾你嗰啲 parts 咧，你真系会有啲觉得唔系啩？ 个问题系，如果佢系俾钱买一个就鸭腿汤饭，但系佢俾颈我，我就真系会同你死。 唔得啦，呢个真系唔得啦，系海关嗰度啊， 啱啊， 违反说明条例。 但系有时，譬如我试过买海南鸡饭啦，但系佢啲海南鸡只，哇咁嘅， 鱼色咁啊嘛。好少， 首先啲色就唔系好靓啦，之后啲肉咧就好少，啲骨又好多，咁但系佢又冇俾错你，佢真系俾个海南鸡你。 嗱，有时唔一定俾错嘅，但系嗱有两样嘢会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嘅，第一个 parts 啱唔啱啦，譬如个鸭腿变鸭颈咁样， 又或得系啊， 又或者咧烧味饭有时会真系咧俾埋啲咧头头颈颈啊，翼尖啊，即系总之嚿嚿都冇肉嘅，咁咧你就会觉得你系有俾嘢我嘅，但系呢啲其实点食啊？咁呢啲 其实真系好难讲，因为咧我啲朋友喎，佢系中意食啲地方噶喎， 系 喎，系啊，中意食啲冇乜肉嘅地方，因为佢话佢中意抡骨，系，同埋佢就有阵皮，反而佢就未必中意就淡淡肉嘅，所以你好难讲嘅，所以我有时我同你讲，系啊系啊，冇错，但系我就好中意食鸡胸咯， 我都系啊， 淡淡肉咯，所以好难讲嘅呢样嘢。 咁你真系一定争唔到我啦，我中意食髀啦，你咧？ 我都中意食髀啊，同埋最好淡淡肉。同埋冇咁硬啦啲肉， 系 我帮你起骨啦，好唔好？ 你帮你抹住你骨啊嘛， 抹翻干净佢。 系 咁咯，我都试过有一次咧，系有一间嘅比较出名嘅烧味嘅餐厅，咁真系咧就系好似呢个哥哥仔咁啦，全部都啲皮啊，啲翼啊咁样，咁我就话喂点食啊，嚿嚿都冇肉嘅，咁收尾佢就斩过一碟咯，咁嗰次系几好嘅。咁啊，即系作为食客， 其实好危险噶，嗬？ 咩啊？ 即系南美铺咧， 我睇住佢斩，佢掠唔到嘢。 嗱，我唔知啊。如果我系想尽量避免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话咧，我一定系会指定咯。嗰啲要加钱噶嘛，即系譬如可能就系你要食一个烧鹅髀嘅话，我就要食个烧鹅髀，咁你就真系冇得同我拗啦。但系如果你任得佢发版嘅话咧，佢真系会俾埋啲咁嘅嘢你，话又斩唔开心， 系 咪？钱你又俾咗啦，但系你一定系食咗噶啦，你先至发现哇咁样嘅，点会俾鸡颈我嘅？咁所以我一定会系会咁样咯，因为会指定有某啲嘅地方，甚至乎去骨。 我谂起我前排去清迈旅行咧，我去一间米芝莲嘅餐厅，我嗌咗个牛肉嘅 dish 咁样啦，之后咧我阿妈同我都觉得系咬到。咬唔到啊，好暗啊！即系咧，我阿妈话：，不如叫佢攞把铰剪过嚟啦。我咧剪开嘅，剪完之后，我话都系唔得，咬唔到啊。 咁 但我哋都有问过佢嘢啊，即系我阿妈话：，啊，不如你同佢讲退，但我吓食嗰几啖，我得唔得噶？咁但系我真系好啦，硬着头皮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啊，嗰碟肉咧真系太硬，我哋真系咬唔到啊。咁佢我哋讲到呢度啫，佢就真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我哋呢几碟，因为其实有两碟，一碟牛同埋有碟鸡都好硬， 鸡都系啊， 系鸡都好硬， 鸡好似会煮到好硬 噶，点可以整到咁？之后仲话系米芝莲嘅餐厅嚟嘅，咁之后佢哋都好好就话，呢两碟就唔收啦，即系唔计钱啦。 咁有冇再叫其他嘢啊？ 冇啦，唔啦。 系啦，我都唔会再叫咗佢。 第二间餐厅度食算咯。 吓，米芝莲竟然搞啲咁嘅嘢？ 系啊， 好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啊， 佢必定要咁啦，咪咁搣佢个米芝莲。 唔系咯， 佢嗰啲肥膏肉， 好搞笑。系啊，啲车胎。 不过有一次我都几冒险啊，喺湾仔嗰啲街仔咧，间烧腊铺，我话要烧鹅饭。咁咪斬斬斬！ 點解冒險咧？因為你未入過去， 未入過去，同埋喺啲環街 啊，冇名嘅， 係啦，好多咩人都有嘅嗰間鋪頭。咁啊坐喺度，咦唔對路，因為咧 燒鴨咧，或者明顯酥啲嘅。 係啊， 你有冇啊、嗯？ 其實我唔識食噶。 你認到其實真係好易， 我知大隻啲噶嘛， 係啊， 鴨大隻好多， 鴨同鵝就個頭最明顯咯。 唔係，當佢斬落你個碟度， 即 係 你食落去嘅時候，其實我有時候我都唔係好識分嘅。 好酥，我真係覺得好酥。 咁咪好啦，你咪中意呢啲咯。 我係中意風騷快活人啫。係 啊，係咪好風騷？ 風騷， 繼續啊。 咁我就鼓起勇氣，我話：阿師傅啊，我嗌係燒鵝飯，呢碟係 燒鴨。 我唔敢講啊！ Uh-huh. 我話呢碟好似似乎有啲出入喎、 啊。係，你點解唔同佢直接講咧？ 唔係 咁輕易嘅， 我驚啊！ 市裏嘅人都有嘛，老師。 我即係想試下水温啊！第一， 聽佢會發惡。 跟住嗰個女人就嗌師傅：，喂，唔得喎！师傅呢攞住 把刀 出嚟， 有咩唔得？ 真系噶，真系把刀。 你话唔得 啊？真系啊！ 边个话唔得？ 有条围裙 拍两下， 里面冇底衫。 咁我劝你忍，我劝你 冇事冇事， 忍得佢。 讲下少啫，讲下少啫。 我话啊，师傅， 摆低把刀先，有事慢慢讲。 我想请教你啫。即系呢个到底系烧鹅嘅边部分咧？ 我唔识啫，系啊，我唔识啫，系啊，冇嘢，我唔系挑战你。 好好味啊，好味。 咁啊点讲？咁啊点讲？ 跟住佢话望一望，然后咧咁样呢位又点啊白啊嗰啲咧好兴噶嘛。 哇！ 我系咪唔得？我可以 换个碟俾你啊。 系啊，可以换嘅。可唔可以帮忙换个碟啊？啊，换啦咁样。 系，咁佢就换咗个碟俾你系咪？上面啲嘢一样。 换个碟俾你啊嘛，你要个碟啫嘛， 就攞翻刀， 刀嚟攞碟。 我睇你咁嘅样咁甩水，我都换俾你啊。 系啊， 但渣你啲位。 咁佢始终都冇讲系鸭定鹅啊，即系佢冇讲。 冇讲冇讲，喂，嗰啲有啲师傅我真系唔认嘅。 我明白啊，其实佢系即系以为你系我哋呢啲客，系嘛？根本咧就系我同埋牙诶，同埋咩？你根本就唔知嘅， 好远噶，系啊，真 系 好远噶， 系啊， 即系咁啦。 咁佢见你个细眼仔， 只龟 系啊，唔好讲，你个细眼仔喺佢嘅面前，系咪？既然系咁样嘅话， 廿蚊廿蚊， 识啲嘢喎，咁样嘅话咪俾你咯。 不过佢好惊，一路食一路流汗，一路滴汗。 如果对手啊，师傅话 你会惊噶？其实如果呢啲咁。位咧，我据理力争噶，我会好有礼貌同佢讲。 如果我去开熟嗰啲咧，我就唔惊。 但系 如果去嗰啲铺头仔咧，背脊顶背脊啊嗰啲咧，细细间嗰啲， 未必。可能女仔会好啲， 系啦。门口仲坐两个人喺度食紧烟啊，食饭咧， 系啊，睇紧马经嗰啲啊嘛。 系啊， 我知你讲边间。 你惊唔惊啊？小朋友 都宁愿下次唔帮衬咯， 系啊。 我就 唔系啊，有时就系、 是、即系杨洋系连同佢讲都费事啊， 我 觉得佢系嗰只咯。 我真系会讲，喂，嗰碟饭我记得好似七啊几蚊， 哇， 七啊几蚊烧鹅饭，你嗰个如果烧鸭好似五啊零蚊 啫，系， 我真系会出声。 你梗系啦，你切正杨洋嗰啲系， 喂，我储咗三个礼拜食一碟烧鹅饭， 老衬底嚟噶嘛？ 唔系咁啊，唔好咁讲，都唔系老衬。我嗱你咁样对我第一次，我下次就唔嚟帮衬咯。咁都好醒目 啊！ 唔系咁，你冇争取你自己应有权益 啊 嘛？ 佢哋嗰时，佢哋觉得应该即时出声换翻， 但系如果譬如我出咗声。反而同佢要鬧交，反而嗰餐飯 唔需要同佢鬧交。 唔係，有時你唔知人哋點樣反應噶嘛。 我通常如果我同佢咁樣講嘅話咧，我係會好 firm 話俾佢聽嘅啫。唔好意思啊，我係叫燒鵝噶，係啊，但係嚟咗呢一個應該係燒鴨咯。我會講埋嘅。 咁佢嗰啲咩本劈咧，快嘢爛仔。你食啲咩啊？呢個就係你。 係啊，如果死都唔認咧， 係啊， 你其實咬佢唔到 嘅。係啊，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就會死地氣會食咯。 咪就係咯。 對唔住，搞錯。搞错 哦，系咩？哦，咁我食啦， 收翻张刀先，收翻张刀先。 至少得啦，至少我 为你有讲出嚟先， 讲出嚟好似交代咗。 师傅唔好啦，师傅唔好。 我惊我自己食完呢一个烧鸭饭，我睇唔起自己啊！ 咁你嗰日食完有冇睇唔起自己啊？马小强， 由嗰日起，我已经再睇唔起自己。 Friday night and the lights are low.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样的石头，不一样的结局。有一对不幸的小兄弟，妈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他的爸爸就养大他们，相依为命。可惜他们的爸爸是一个赌鬼，为了有钱去赌博，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最后还去偷钱，结果被人拉了坐了监。爸爸入监狱之后，两个小兄弟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街上面流浪去行乞，乞到的钱大哥呢就用钱去大吃一顿。小佬就用钱储埋，因为呢想去读书，最后真的入了一间呢贫民子弟学校读书了。哥哥因为没有读书，在街上流浪，同那些坏人走埋一起，学会一些不好的习惯，好快就成为街上一啲混杂嘅头目啦。而细佬咧就好用功咁读书，利用白天嘅时间去做嘢，夜晚就翻夜学，再学写文章。十几年过去啦，两兄弟走咗不同嘅路。哥哥因为做咗一个坏人，喺街头打交嘅时候吉死咗人，坐咗监。细佬咧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一位作家，仲写咗好多出色嘅文章，入咗间报社添。有一个记者觉得呢两兄弟故事好得意，点解两个人嘅路会走得咁远嘅？于是首先去监狱嗰度访问佢哥哥啦。记者就问佢：关于你爸爸以前嘅事，我哋都知道啦。你今日落到咁嘅地步，其实同爸爸有冇不良嘅影响呢？哥哥好肯定就系话：系啦，佢做埋晒咁多坏事，呢啲嘢就好似一个石头咁样砸住咗我，所以咪行咗佢条旧路咯。跟住记者就采访佢嘅细佬啦，佢正喺度为自己嘅新书喺度做紧啲记者招待会，做完之后就接受访问。记者问佢：你哥哥话咧，你爸爸以前走咗条坏嘅路，所以影响埋佢，你有冇受爸爸嘅影响呢？细佬好肯定咁话：系，我受到爸爸嘅影响。记者唔明白就问：点解同样嘅故事，哥哥就做咗坏人，你又做咗个咁好嘅作家呢？细佬眼神坚定咁话：对于爸爸以前做过的事，就好像一块石头砸住我们。不同的是，哥哥被这块石头砸在自己的膊头上，所以走得很辛苦。 而我将呢个石头摆喺脚下边，搭住佢，话俾自己听，唔好再做同样嘅事情。所以我个路咪唔同咯。人嘅思路决定出路，气度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命运。唔好再问呢个世界俾咗啲咩你，唔好再问命运对你好唔好，公唔公平。不如问下自己有冇努力过，为自己争取自己应得嘅第一步。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人人广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 俾你做电台节目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就系一个等大众认识广播嘅计划。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广播节目，我希望系个广播剧，系讲一班少数族裔喺香港嘅生活所遇到嘅矛盾同埋日常琐碎事。 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你致电23312334或者 WhatsApp 68238022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填写申请表。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系 CIBS。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Trick or treat。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蕊蕊李丽蕊啊！哇，万圣节的话我当然要跟我家人扮靓了，最重要的就是人又靓心情又靓，耶、yeah! Happy Halloween！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万圣节咧呢个非常之好啦，唔系一定要扮鬼啊，扮靓都得嘅，鬼咁靓啊嘛， 系啊，冇错就咁、是、 嘅 意思。 系话礼拜万圣节咯， 系啊，系咪要扮嘢啊？ 扮咩咩啊？你哋我谂咗成个礼拜啦。 正咗咁实，咩上次你讲 我着泳裤啊嘛， 系啊，我要喺个棉裤上面着条泳裤啊嘛。 你讲你讲晒啊，你冇讲啊杀制得噶，就我谂住。 喂嗱， 咁样喎，系咪先？ 马老师有咩扮咩啊？ 我 抵死， 做咩 啊？扮好人咯， 扮高， 扮好人， 扮 好人，扮好人先， 扮叻。 喂，但我觉得坊间嗰啲扮嘢嗰啲面具太一般啊， 冇办法啦， 系你 系 咁啦。 是啊， 我 幾 中意戴嗰啲咧總統嗰啲面具 啊！哦，喺美國前總統， 我 好中意噶，係嗰個幾得意， 係啊，係啊，好耐之前 嚇， 係 啊，點啊？ 跟住你唔係因為你好笑啊，你戴住佢個樣嘅，跟住你做一啲佢哋唔會做嘅嘢， 係啊， 你咪撩 撩鼻啊！ 你肯定佢唔會做咩？佢會做噶， 哇！但你睇唔到啫嘛。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 Dr. Matthew。 早晨 ，Dr. Matthew。 早晨， 好，嚟到我哋 早晨 树窿嘅时间啦，吓。 系啊，咁我讲。介绍今日题目之前先再讲一下大家羡慕同埋妒忌有冇分别噶？ 我觉得有。 有 羡慕听落咧就冇咁负面嘅，但妒忌咧就好似带住一啲唔好嘅情绪咁样咯。嗯，系咪啊？ 羡慕嘅就其实我睇住你好嘅话，我都 OK 嘅，即系我心里边 嘅 话系啦，冇一啲唔好嘅谂法嘅。 妒 忌 就 妒忌有时候都觉得有句潜台词，睇你几时死， 有啲唔睇得嘅成分啦。 妒忌，你都有。 小强哥，你有冇羡慕或者妒忌人哋翻嚟嘅 生活？Matthew， 你而家个定位 我世界仔，我世界仔做啦。 你开始奸险。 问一佢先，问一佢先，唔系佢会妒忌啊。 系 小强哥， 好羡慕你啊！ 系啊， 我好羡慕啊！ 好羡慕你啊！多得 Matthew 永远都嗌你先，你好啦。 但系咁，多得 Matthew， 我唔知呢样嘢算唔算老生常谈啦。我觉得咧，每一个人咧，虽然当佢羡慕紧人嘅时候咧，可能佢本身有啲人都羡慕紧佢。 系 我自己 有个 即系我都羡慕小强哥噶，系咪先？ 系啊，例 如你羡慕佢乜嘢？ 第一羡慕佢高，因为咧我自己咧，即系个身形咧，嗱，阿 Ryan 都系嘅，即系两位咧身形高咧，好着数啊，着衫又好睇啦，同埋有时咧高人一等啦咁样。咁另外羡慕小强哥人缘好好啦， 好好 咁 又 系， 系啦，即系四方都系好朋友啦， 人缘啊， 人缘 嗰啲啊，诶冇嘅咩？即系你身边人，你总会有啲啊，佢几好，即系佢能够咁，即系每一个人有个优点，你能够睇到，你就会觉得啊几好，即系我好羡慕佢咁咯。 所以个出发点好唔同，你羡慕嘅时候咧，人哋有啲嘢你冇咧，啊，你希望自己拥有嘅，但系妒忌嘅咧就系咩啊？将个焦点就系人哋有。我嬲咯，我希望佢冇咯，或者佢唔開心咯，就好唔同啦。 好差， 好近。 不如聽聽今日嘅讀者嘅來信啦，佢嘅經歷。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我係 Fiona， 今年咧大學讀最後一年，好快就畢業咯。我啲好朋友咧，個都讀專業嘅學科，唔係話係醫科，就係律師、建築師。老實講啊，我真係有啲妒忌佢哋噶。都有啲唔抵得噶，我读嘅科只系 general degree， 毕业出嚟之后嘅话都唔知做咩。由细到大咧，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幸运嘅人嚟噶。我父母咧系基层工人嚟嘅，英文都唔识。但我啲同学嘅父母大多数都系啲专业嘅人士，佢哋由细到大都会有菲佣姐姐照顾。父母一早咧栽培在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嘢，真系一早已经赢在起跑线啦，根本都唔使忧嘅。毕业之后就有份专业嘅工作，父母住嘅楼将来会留俾佢哋。面对将来，我觉得好有无力感啊，好似成世都唔够人咁好彩。讲真啦，我真系有啲躺平嘅谂法啊，我知咁样唔好。 但系我又可以点样做啊 ？Dr. Matthew， 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嗯，咁呢个就系 Fiona 嘅来信啦。 系啦， 点睇啊 ，Dr. Matthew？ 大家有冇发觉周围咧都多咗年青人，觉得哎呀向上流嘅机会细咗啦，竞争力又唔大啦，又起咗羡慕人哋。到到到嘅人哋，到到慢慢演上做咩啊？就是躺平咯。 年 青 人， 年青人。 前面嗰个系认同嘅，就系觉得而家嘅社会系个机会向上流系少咗嘅。 系嘅。 咁但系又安慰咁讲句，又唔系真系冇机会嘅，所以提自己。日日都要好好努力，准备好自己。 但我又觉得咧，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即系嗱，你觉得而家青年人嘅机会少咗，我又反而觉得而家青年人机会多咗好多，途径多咗好多、哦，方法多咗好多。 真系正面啊！第二事实又真系真嘅， 喂，真系噶， 工系容易咗。 好简单讲咧，以前年青人点会可以咧开一个 YouTube， 跟住可以已经有一个收入？年青人譬如以前想做歌星，一定要唱片公司，但系而家好多自己有自己嘅途径，系咪？即系咁咯，我就觉得，所以每样嘢有个唔同嘅睇法啫、嗯。 我觉得只系认识唔同咗啫。即係你以前嘅話，好可能咧，就係你需要嘅就係個途徑，好似感覺上係比較少。嗯、但係俾人哋 spot 到你，或者係見到你個機會嘅話，我覺得相對係比較多。嗯、因為佢嗰陣時候嘅話係經歷緊嘅就係香港佢係最黃金嘅時期。 冇錯， 係啦。我覺得其實都要同你嘅環境同埋你周圍嘅周邊嘅即係面對緊嘅一啲即係客观嘅条件咧，亦都系有关嘅。咁、嗯、但系你而家你虽然系话系啊 ，YouTuber 你自己做咪得咯，你自己拍咪得咯。但系个问题系又有几多，亦都系因为咁样嘅话，可能系完全出唔到嚟，大家都唔知道佢系边个咧，系、咪？所以冇得好讲。 嗱、我星期日 呢一样嘢， 唔系同班有钱佬去饮嘅。我围台全多数都系传媒嗰啲高层嚟嘅，个个都话好难揾人，间间都缺人。佢话难得人去 interview 咧，哇，已经系如获至宝咁啊！但系好多时咧，我真系唔知点解，年青人两个月、三个月走啦，唔做啦、又话要唔知去 working holiday 啊嘛嘛嘛，间间其实好多行业都系 即系工等人， 系啊，冇人真系缺人， 所以機會咧，大家見到其實睇你點樣睇啦。咁啊，啲研究發現咧，就係覺得自己幸運嘅人，同埋覺得自己唔幸運嘅人咧，原來都有啲分別嘅。頭先你講咗其中一樣就係咧，就係幸運嘅人咧，覺得呢個世界係充滿機會。點翻轉唔幸運嘅人咧，覺得好多嘢都阻滯啊，唔好彩啊。咁我哋應該都可以探討下啊，幸運同埋唔幸運嘅人咧，究竟有啲咩分別？不過開始嘅時候想問下大家喎，關於妒忌呢味嘢啦，我想問呢味嘢咧，有親戚朋友嘅，例如咩咧？妒忌唔抵得，仲有咩啊？ 想你死， 想你死啦！诅咒你， 睇你好几耐啊！ 睇到几耐啦？冇错， 酸溜溜啦，喺不到葡萄是酸的啦， 甚至同你争。 系啦，咁啊，中国人话咩啊？不招人， 真系会噶， 会 系啊，真系会噶，系啊， 不招 人就 是 用才。 咁你生活当中有冇试过？你观察到啦，或者经历过嘅，你点知人哋羡慕你、妒忌你咧？或者你自己成长之中咧，唔同嘅阶段，你羡慕啲咩嘢？妒忌啲咩嘢啊？頭先個大學生就羨慕啲同學，成績好好，揾份工好好， 爸爸媽媽 有錢。咁、你哋成長之中有冇試過？你觀察到周圍身邊啦，或者你自己經歷過咧？細個時候，譬如成績啦，第時出嚟做嘢就係人哋嘅工作嘅待遇啦，全部其他例子啊，你唔到。 我好似阿 Fiona 咁咧，我曾經一段時間好羨慕人哋讀某一個學科嘅，因為我入嘅時候咧，入大學嘅時候成績麻麻地啦，咁我唔敢立亂揀啊，就揀咗啲最容易入嘅先。咁入咗之後，好羨慕人哋讀全。你系啊，咁后来我就尝试努力去呢边进咯，即系去希望自己能够今年第一年好成绩就跳翻过去，咁最后都做到呢一样嘢咯，系啊，咁我谂呢样嘢系比较正面啲嘅做法。如果你羡慕人，咁你尽量希望你能够做到好似佢咁样咯， 咁啊真系好健康啦，即系通常咧面对。妒忌點樣處理呢？就係、你先接受到自己啊，我妒忌啦，我知道自己咩情緒。下一步就係所有情緒咧，其實佢話俾你聽你嘅需要咯。我想問咧，妒忌話俾你聽，我哋咩需要啊？ 妒忌係有啲咩需要？即係點解你會對一個人產生妒忌係咪？ 因為我得唔到佢得到嘅嘢， 因為我有啲佢我冇嘅嘢咯，佢有 我 冇嘅嘢咯。 我覺得嚇嗰個人嘅能力唔夠自己好， 係係，即係唔抵得，唔抵得，係啦，唔抵得，佢都揾個咁有錢嘅老公咁樣，咁嘅樣咁樣。 咁啊，你都就係背後就係，當你妒忌嘅時候咧，俾自己停一停啊。其實呢個情緒咧，或者咩咧，就係我想要啲咩咯。 你的渴望是什么咯。不过你不健康的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得不到人家想要的东西，我很想要的东西，你用一些负面的态度看待呢，就跌落妒忌的状况。但是反过来积极的，好像先 Michael 所说的，就是我暂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呢，那你比较积极正面一点的。 希望可以 终于得到。意思的就是说你妒忌他或者是你羡慕他也好，其实呢就是你想成为那种人，或者你想成为他，所以你才会，因为我暂时我未有，所以你就会有这种这情绪。是吗？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呢？邀请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自己你想要的东西，就不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不得到人家这样的状况。 你又这么英俊，你又这么高大， 是不是？首先我要澄清一样东西，讲靓仔咧，出面大把人靓仔过我嘅。 我唔系觉得佢系最过，系赞紧佢，即系一个咁好嘅条件嘅人嘅话， 即系 有 冇啲嘢要 羡 慕？ 梗系 有 啦，因为你会觉得就通常佢系你个条件冇咁好嘅， 你 先至会有呢一样嘢。 嗱，你听啊， 我谂我细细，我谂系同我成长经历有关，因为我细细个读书咧都真系成绩比较好嗰阵嚟嘅， 咪系咯。 咁所以我自己，我同自己讲，我努力就得噶啦，我唔需要话特别去妒忌人哋啊，或者点样嘅。但系我去到大學咧，真係有個位係好羨慕人哋，就係咩咧？佢哋有得去外國留學或者去外國讀書，咁係因為我屋企嘅經濟能力係 support 唔到我去外國讀書嘅，所以我譬如我依家同啲學生即係補習嘅時候都講，你哋屋企人可以譬如已經有條後路啦，如果你考唔到 DSE 咧，就去外國讀書啦。我話你哋真係好幸福， 係咯，好似 Fiona 先個封信都有講， 所以 即係人哋成在咩成功已經在起跑線啊嘛。 係啊，咁但係我又同自己講，唔好人比人咯，咁人哋有呢個經濟能力，咁可能我又有其他嘢人哋係冇嘅咧，即係我又可以同大家一齊做節目。他哋冇畫點咩？ 係噶，係噶，係噶，係噶，每一個都有值得羨慕 噶。呢個真係， 係咯，去坐喺隔離喎。 不過你咁樣講，我就舒服好多啦。 舒服好多啦， 即 係 條件咁好嘅人嘅話，原來都有妒忌同埋羨慕，係公平嘅呢樣嘢。 我谂咧最难受嘅咧就系明知自己一定唔会有佢所得到嘅，譬如佢屋企真系好有钱嘅，或者佢而家我读紧书，而自己知道一定唔会有，嗰种情绪先至比较难排解，会唔会得？ 嗱，呢个咧有趣嘅现象，即系话咧就系你咩情况会出妒忌咧，都睇对方嘅。有時咧，對方同你嘅距離咧係利行利立，譬如有錢到成幾億身家， 即係你唔會羨慕李嘉誠啊， 冇錯， 李嘉誠啊， 你唔會妒忌佢㗎，因為睇翻住，通常我會妒忌啲咩咧，就係同我差唔 多 嘅，多我少少，冇錯啦，我就會出妒忌啦。但係利行利立咧，唔好冇所謂啦，佢條命好啲啫嘛，我就唔會出妒忌啦。 我 追 唔到佢，妒忌佢做乜嘢？ 你就唔會出敵意喎。有同我差唔多嘅時候咧，覺得哎呀，有時有啲咁嘅狀況，所以都係有趣。 但係咧，我想問咧，妒忌會唔會升级噶？ 升级会 变为咩啊？ 即系你会唔会嘅？就系你系咁样，系啊， 做啲嘢伤害对方， 系啊，即系我意思系咁样，会 噶，会 成为一种仇恨噶。 我识个朋友咧，就问啦，因为我读男校啊嘛，问啲女仔朋友话：，你读书时候啲同学咧，当佢有 jealousy 妒忌嘅时候咧，佢会做啲咩噶？我谂起有试过同学咧，佢系比较靓女啲嘅，咁啲同学咧就唔得到佢靓女啊嘛，于是乎咧用咩方法？ 杯葛佢，唔同佢玩， 唔系杯葛，啱啱相反，唔系。啱啱相反，同佢傾好多偈，陪佢玩，點解咧？ 知佢秘密 啲朱古力，好肥嘅俾佢食，等佢慢慢越嚟越肥，好讓佢識唔到男仔。係啊，咁嗱，傾到就係當你妒忌直，即係好直接就去到極端就係咩？就係要你唔好咯，付諸行動咯。但係原理就因為我妒忌 啊，有啊有啊有。 但 係 呢個 係 與敵俱忘啊！你陪佢食，你都會肥喎。 可能佢請佢食，佢食少少咯，我唔知啊。但我聽哦，原來 細矮啲嘅我試過，我記得。 例如咧， 我試過嘅就係嗰陣時候有一個比較靚啲嘅同學啦。咁其實大家都會覺得佢好靚嘅。咁跟住咧就一齊買嘢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佢知嘅就，佢會問你呢件衫靚唔靚啊？明明佢好醜樣啊，但係佢好靚啊！你買呢件衫，呢個紅色好襯 你 啊！ 呢個冇咁毒， 呢個冇 食朱古力。 其實你嘅心態都係一樣嘅，其實你係想佢核突啊嘛。拉埋拉埋， 我哋成長嘅時候就呢啲，哎呀，好人性嘅嘢出現。 其實好人性嘅，好似好細藝。 但係大家再諗翻，佢衰唔等於自己會好噶嘛，係咪先？佢醜樣咗， 你舒服咗， 佢衰就開心啦。 係啊，我得唔到，我想得到嘅， 我 希望你 好 啊嘛。 只要睇佢衰，我就 一齊同歸於盡。 冇錯，你冇試過咩？我有啊，我頭先有講。 我有試過發生類似喺自己身上。我細細個咧有個朋友咧，我叫喂你陪我一齊去剪頭髮啦咁樣。之後咧去剪嘅時候，我問佢。你覺得我 keep 翻呢個長度好定短啲 好？ 短啲好。咁我剪完之後啦，剪完之後一出門口， 好醜樣。 其實剪得好核突。哇！邊個先猛講？ 鬼叫你咁靚仔啊？ 咁样咯， 鬼叫你咁靓仔啊！ 就系呢啲咯。 阿马小强咧，有冇？ 你有冇试过啊？定系你帮人哋咁样？ 唔系，我多数系被人攻击我。 攻击你啲咩？ 唔知啊！攻击你乜嘢？ 唔知啊！ 你已经系底线。 唔系，就系底线中嘅最高嗰个。 即系地下 俾人攻击， 地下嗰块 就证明呢样嘢系公平嘅。 真系啊，系啊！ 你想讲我哋地下块地毡都俾人哋攻击噶嘛？ 系啊，好多好多，即系我发觉我系被成日俾人攻击啊，针对嗰个好多小人。 哦， 系啊， 但系嗰种唔系出自妒忌啊嘛，系嘛？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定系商场本来就系咁啊，即系职场本来就 咁。咁佢妒忌你乜嘢啊？ 唔知，我真系唔知。 靓仔咯， 都咩？你讲翻句公道说话， 妒忌佢靓仔， 我知你最公道。 阿小强哥靓仔， 系 啊， 佢 好啦， 佢叫情长鬼见愁啊，你明唔明？ 识氹女仔， 系 咯，得你咁多 你同女同事咁好啊。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走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为何亦已沉沦最致命歌词？即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再不 知。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香港派出95个运动员出战亚残运11个项目，其中轮椅网球是港队第一次派人参加，可见残疾人士精英运动在香港的发展日趋多元化。他话近年政府投放在残疾人士体育的资源大增，在本财政年度的预算开支超过1亿3000万，五年间增加80%。他又说，政府同中国香港残疾人奥运会合作，今年展开为期5年的残疾运动员就业和教育先导计划，帮助他们学习在退役之后转型发展新事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协助他们日后更融入社会发展作第二事业。李家超又说，康文署在18区辖下的体育设施设立直播区，给市民免费入场为运动员打气，希望全港市民支持运动员。新一份施政报告听日公布，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建议推出累进式子女免税额，鼓励生育，认为可以支援想生育的中产年轻夫妇。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第一个仔女有150,000免税额，第二个仔女增加到300,000，第三个仔女免税额再倍增到600,000。至于较基层的家庭，相信现金津贴有较大鼓励，建议向每个新生婴儿派40,000元津贴，直至5至6岁。另外，现时社区保姆服务奖励金是每个钟25元。A 四联盟立法会议员林素慧在同一个节目认为，社区保姆奖励金应该同最低工资睇齐。佢话黄大仙、大埔同屯门等区托儿名额严重不足，建议社区保姆专职化同规范化，类似护理员注册制度，相信可以吸引妇女重投就业市场。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凸显亲诚惠容的理念。习近平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说中国积极实践亲诚惠容理念，全面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利益融合持续深化，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令中国高质量发展和良好周边环境相互促进，并继续实践亲诚惠容理念，和地区国家携手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星期日至下星期二举行，至今有超过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与会。今届论坛的参会代表数量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内地传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将会作为美方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曾经出席上届论坛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灿德亦都会作为专家学者参与相关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和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29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48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8点，升22点。

各位拍档，我想问下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啦，定话冇咁幸运嘅人咧，冇啱唔啱你自己人生？ 我觉得我幸运，我幸运，我觉得幸运， 我觉得我喺不幸之中算系最幸运嗰个。 点解要咁谂咧？不幸之中， 不幸之中， 你嘅不幸系咩啊？你有咩不幸啊？你细路咁嘅样都系不幸，你望下你对面嗰个，你望你隔篱嗰个，你有咁嘅高度同样貌，你望下你隔篱嗰个 书成绩咁好系嘛？咁样不幸， 你 嘅 不知足啊！ 唔系咁有啲嘢， 你真系 hurt 到， 系啊，一棍打 口上。 一棍打咗两个男人， 前辈都唔系有啲经历，咁我有同我啲前辈讲嘅，咁但系我又唔方便喺咪前面讲。但系 或者第一个点讲下自己点样觉得自己幸运咧？不如我讲下我自己先啦，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咧就我头先都讲过啦，其实我入唔到呢一个我想入嘅嗰个圈嗰个科目嘅，咁亦都入唔到嗰个行业，但我好想入。但系咧，我自己又唔系呢方面嘅好叻嘅人，我讲又唔叻啦，同埋好怕丑啦，由细到大。咁、所以我能够今日都仲喺呢度可以同大家一齐做下节目啊，倾下偈，我都系好幸运，即系好似系一个眷顾咁样，能够继续开到麦。我即系好中意呢一个工作啦，所以咪咁样。阿 Sarah 觉得咧，你即系幸运喺边度咧？ 哦，幸运啊，幸运在系就系根本上诶咩都唔使强求，我就已经做紧我自己最喜欢嘅嘢。唔系幸运系咩？ 哇！阿小强， 同埋其实我咩都唔系，即系其实我又唔系话即系好好嘅条件，但系我都可以做到 嘅。 哇！简直就系幸运， 系啊， 有钱收，做你自己欢喜嘅嘢， 就反 而觉得啱啊！做自己喜欢嘅嘢，有钱收，又开心，系咪啊？阿小强哥， 知足， 小强爷， 小强， 我觉得我系好幸运，因为我其实遭遇咗好多不幸嘅嘢，但每次遭遇不幸嘅嘢咧，我都可以 起得翻， 又翻翻嚟，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幸运。 咁点解你嗰啲系不幸中嘅幸运？ 有啲经历啦，唔方便讲啦。咁但系我而家睇翻转头咧，我会咁同自己讲嘅，即系将来啊，或者之前遇到嘅人点样对我唔好咧，我都觉得。即係有少少佛偈啊！佢嚟到呢個世界咧，一係就係教我嘢，一係就嚟幫我咯。咁、我覺得佢係令到我再成長得多啲咯。即係可能冇遇到呢啲不幸事或者唔遇到啲人咧，可能我而家仲係好表面嘅，係可能都好 謠。 佛偈係 啦，咁但係遇到呢啲人就會令到我，個人可能。沉穩啲、 你即係咁樣諗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就每一個人咧，佢哋係你嘅逆境菩薩嚟嘅， 係 啦，佢係等你好好地咁樣去準備好你自己，有一啲嘢你學咗之後，你升咗班嘅話咧，嗰啲嘢自然就會嚟嘅啦， 係啊。咁我都係喎。 咁你咧？ 我都覺得自己係幸運嘅，幸運就係咩咧？譬如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嚟讲话，我中意呢个节目嘅，先笑话，先出边等嘅时候，你咪听紧第二个台、第二个电台节目咧。 听到、 我听到，又听紧你节目，唔系，我跟住唔系啦，系忠实听众，听咗卅年噶啦。我想讲咧，细个时候读书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细个读书听紧我哋， 我都系细个都廿，细个时候 我有少少 二十岁就差唔多， 仲要讲三十年前， 三十，喂，佢又反咗卅年前， 有份你两个，有份得你两个啫， 系啊，清晨发黄啊嘛。 我三十年前之後，依我喺同你一齊做節目咧，我覺得都好幸運喎。咁我問，咁點解個緣分喺邊度咧？就係只不過上即係幾年之前，有個同事話啊，你嘅節目咧想揾一個專家講一個一個月一次嘅節目半個鐘， 所以就認識咗， 就認識咗啦。佢就我話啊，呢都係啲好。好特別嘅緣分啦，但係覺得都好感恩，就係細細個時候你 look up to， 唔好成日講細細個啦，以前就算啦，你講以前就算， 以前 你成日強調細細個咧，我同你嚟又有少少， 我 OK 喎，我就 OK 啦，好似麻木啊，聽呢啲聽到， 係啊，聽慣咗啦，係咯，咁我覺得自己係幸運嘅，咁我想問你啦，幸運嘅人同埋唔幸運嘅人有啲咩分別咧？咁啊，一陣間啊，蕭陽陽你講下， 我覺得幸運嘅人會感恩。或者会欣赏一啲小嘅事情咯，有时譬如嗰日出街啊，好顺利就搭到车，或者嗰日天气，譬如有时咧，我啱啱翻到屋企，喂而家先开始落雨，哇我真系好彩，如果我头先喺路上落雨咧，我就冇带遮，即系类似啲咁。我谂你能够欣赏啲好少少嘅事啫，咁已经系一个。即係會覺得係幸運咯。 咁又係喎，有啲研究話咧， 唔係一定要做六合彩 嘅。係啊係啊，即係比如一啲奧林匹克比賽咧，有冠亞季噶嘛， 啲人通常反問翻亞軍我咧， 佢覺得唔好運， 唔幸運。點解我唔係爭少少？ 爭 級，但係攞季軍咧，佢覺得自己好幸運喎。我爭啲三個準都入唔到，係啊！你又發覺， 但到第四嗰個又唔開心。 冇錯，哎呀，又同向上比爭少少，係啊！ 即係有時你都要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咁你就會覺得自己幸運啊！ 咁你仲有覺得做咩其他分別咧？幸運嘅人同埋唔幸運嘅人， 開心， 開心嘅。點解開心人會幸運啲咧 ？Happy go lucky 真係。 我覺得係有啲吸引力法則嚟㗎。你開心就會吸引一啲開心嘅嘢，咁開心嘅嘢就梗係有啲幸運啊、正面啊，又或者係唔會話有啲即係古靈精怪或者係啲 你成日攬口攬面 挫折嘅嘢啊， 係 開心都唔理你係咪？ 同埋我覺得開心咧，唔使一定等人哋嘅，自己可以為自己營造啲開心嘅東西，買樣嘢俾自己啊，或者自己食個好嘅 lunch 可以好開心， 自己製造 製造開心係啦。 咁我依家講個實驗俾大家聽咧，依家楊優講下嗰啲人嘅分別邊度啊？就一個出名嘅一個英國心理學家咧，發覺原來真係有幸運嘅存在，不過幸運存在咧唔係個天俾你嘅，而係自己製造。咁個實驗點樣做咧？就係佢招聘咗400多人，有當中有啲係覺得自己幸運嘅，有啲係唔幸運嘅。個實驗點做咧？就係喺間咖啡店入邊。叫他們買杯咖啡咁簡單啫，但係沿途當中咧喺地下咧係有啲錢喺度，只要執起咧杯咖啡係免費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店入邊咧有個做商人 ，OK， 你同佢傾偈過咧，你會多啲機遇嘅。咁結果發現就係呢兩班所謂幸運嘅人、唔幸運嘅人，你發覺幸運嘅人佢發現地下有錢執咧，佢係最早發現執到錢先嘅。第二個發現就係咩咧？就係佢覺得自己幸運咧，佢成日同 social 傾偈咧，結果同個商人傾偈咧，就係好多機遇出現咗。但係調翻轉唔幸運嘅人咧，就係啲錢就落地下都冇執到，睇唔到電話電過。第二就係排隊嘅時候咧，就係買咖啡就完咗啦，遇唔到個有機遇嘅人 ，ignore 咗個人。 係啊， 咁點解有人會做到，有人做唔到咧？ 咁我就發現就係原來覺得自己幸運嘅人咧，佢啲特質應該少樣可以講啦，就係佢哋嘅觀察力係多啲嘅， 冇錯， 佢揾到嘅機會係高啲嘅。咁佢做另一個實驗又好有趣嘅，俾份報紙俾啲人睇喎。咁咧當中有啲係覺得自己好幸運啦，啲唔幸運啦。好簡單嘅實驗就係要佢哋數，即係成份報紙入邊有幾多幅相出現過，由第一版數到最尾個版。咁結果發覺幸運嘅人咧兩秒鐘就數得曬，唔幸運嘅人如果20秒鐘先數得曬，你估點解？ 點解啊？ 因为佢睇咗其他嘢，分散咗注意力，睇下其他嘅文章。 唔系，佢哋好专注去数，只不过就系佢太专注啦。 佢惊自己数错， 佢惊自己数错啦。仲有发现咩咧？就系、是、其实个实验吊诡嘅地方就系喺其中一版度有个鸡乸咁大嘅信息，系占咗成版嘅广告、成版嘅报纸嘅半，写住你唔使数落去啦。成份报纸有43幅相。 哦， 佢发现觉得自己幸运嘅人咧，佢系容易啲 notice 到，即刻 stop 咗。唔幸运嘅人咧就继续数数数数数落去。 唔信佢？ 系佢唔信啊，系视而不见 啊，睇 唔到 啊。 原来真系发现就话，原来幸运嘅人咧，佢觉得自己咧，幸运咧，佢个人咧系 open minded 啲嘅，同埋个人咧系 relax 咧，佢嘅 attention 好啲，佢嘅观察力系强啲嘅。调翻转唔幸运嘅人咧就系个人系好惊出错咯。啲嘢咧係好 focus 咯，好狹窄咯。結果明明有答案喺度，你都睇唔到。但係最抵死咧就係嗰個實驗咧，就係份報紙咧再加多個信息就係，只要你見到呢個信息，你即刻停低同個實驗員講，佢即刻俾20美金俾你。 哇！ 結果就係 miss 咗， 冇錯。所以覺得自己唔幸運嘅人咧， 見到錢都 唔 識執啊！ 但 係點樣 覺得自己幸運嘅咧？大多數都係就即刻話：喂，25俾我。 嗯 哎呀，原来真系有得解释嘅幸运嘅人同埋唔幸运嘅人，比如小杨杨，你讲下你嘅。 喂，等阵，我觉得我真系幸运，因为我成日执钱都得钱到咧。 系咪啊？系咪人哋打完麻雀13要掟啲钱落地下，你即刻捉翻佢？ 定系你讲紧嘅就系7月14嘅时候嗰啲？ 嗰啲系毫子，但 系 而家冇毫子啦。 好，嚟啦嗱，幸运儿有三种特质嘅，睇下咁多位听众或者系咁多位主持人有冇中到。不过我觉得我哋呢一个房入面嘅人咧，都中第一个嘅，就系、是、外向，系啦 ，outgoing 啊。咁外向嘅人就中意同人倾偈啦，亦都会好善于去俾人哋去发现自己嘅。咁亦都会透过倾偈咧去吸引人哋去主动联系自己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我都觉得几重嘅，就系、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咧， 有一次我去韓國旅行咧，我哋同啲人去食雞煲，咁咁啱坐我後邊嗰個人咧，我哋可唔可以過嚟幫我哋影張相啊？咁就係因為咁樣就同佢傾開偈，點知佢係一個韓國好出名嘅一個娛樂公司嘅一個中華地區嘅副總裁。咁就係因為認識咗佢咧，我之後有一次去韓國咧，我咪話好中意去韓國影我啲 profile 相嘅，就係佢幫我聯絡咗一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去幫我。影個輯相，就係、是、因為那個雞煲，我哋去主動同佢傾偈，咁所以我覺得外向係啊嗰一刻，我覺得哇都幾好彩喎， 咁咪樣啫，小都唔係叫佢幫佢影， 打完同咧外向嘅人， 又嚟 又嚟，外向嘅人， 第二個特質， 佢公然響啊，當緊 baby 嗰度嚟，係咯我， 但係我同意喎， 同意， 但我同意，如果小個人叫佢影，自己影， 係啊，唔會咯。第二個 ，就係頭先阿 Doctor Murphy 我實驗都有講嘅，點解嗰啲幸運嘅人會睇到地上面嘅錢，而一啲唔幸運嘅人就睇唔到咧？就是、因為佢哋唔夠 open 啊，係啦，即係當你個人好開放、好 open 自己嘅時候咧，你嘅觀察力咧都會相應提升咗嘅，可以去即係感受到或者觀察到身邊更加多嘅事物， 同埋容易接受新嘅嘢啦、嘗試嘅啦。我想問下你哋啊，我試過咁嘅經歷，你會作出咩選擇咧？我好中意食意大利雪糕 gelato 嘅，咁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味喎。咁、 yes. 有一次咧喺個商場見咧，啊！我見到個豬食嘅味道啦，$34。但係有另一隻咧，就係叫鵝肝味花瓜，我都中意食鵝肝喎，但係雪糕喎，咁就係$40。咁你會買朱古力味啊，$34，定係$40咧？ 因為我未知道個味道，我 但係咧嗱，鵝肝咧鹹，你會知道點樣食咧？但係如果甜嘅咧，好似怪怪地，佢俾多咗$6。 我會買兩杯。 咁點算啊？咁你會買？朱古力 嘅 買鵝肝， 我會試新嘢， 我會試新嘢。 朱古力嘅 新嘢，朱古力舉手， 朱古力舉手， 係我。 我買鵝肝 咧， 鵝肝。 啊，你三個都鵝肝喎。 係啊。 當日我見到兩個選擇喺度掙扎好耐，結果咧兩分鐘 之後點解你要掙扎咧？ 因為兩溝得底啊嘛，咁我俾咗錢，咁唔好食點算啊？但我知道我買到朱古力，我 唔好食都 係 一次啫嘛。 咁我係衰咯，孤寒咗$6，我俾咗$6雞，咁我掙扎兩分鐘咧。 两分钟 啲，系啊，我望住个小朋友挣扎， 有时真系会 噶， 系啊，困难嘅时 候，困难啊，最尾咧就系，唉，算啦，唔谂啦，走啦， 吓唔识啊， 系啊，冇买到，惊自己，咁我走 啊， 咁我行走嘅时候咧，行咗一分钟到啦，我问自己个问题，如果我今日唔买呢个鹅肝味嘅雪糕，万一如果俾我心目中更加好味，好味过朱古力，我今次唔买，将来都唔买，咁我咪剥削咗自己，买咗佢好味嘅话，我人生更加美好嘅经历。咁我代價即係$6雞啫嘛，我衰咗我都負擔得到啊！ 要行翻轉頭， 定一陣就行翻轉頭，我豪俾你俾到$6雞， 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啊？ 結果 OK 喎，OK 喎。咁我自己發生呢個經歷就係啊，有時就係有啲經歷就係你個代價其實唔係付出唔到嘅話咧，其實 why not 去試啫？你多個選擇，多個美好嘅經歷，其實都係抵㗎。咁所以頭先講翻就係幸運嘅人其中一個特質就係佢唔怕試新嘅嘢，佢唔怕冒險喎。呢個係其中一個特質。 唔怕冒險啊！喂，師傅，嗰碟飯同我會會佢。 多咗咩？譬如咁講，即係讚自己啫。 梗係啦，梗係啦，唔怕冒險啊嘛。唔係嘅，我知死嘅，啲人唔敢嘅。 係咪因為佢好食，所以佢會覺得咁啫？但 係 唔好食嘅時候嘅話，你就會另外一個諗法㗎啦。 唔係稱一稱嘅代價$6計 我 嘅。 你俾得起， 係 啊，呢一個 係 個 point 係 呢個好重要。 好，嚟到第三個特質啦，就係避免陷入負面嘅情緒啊。咁啊，呢啲負面嘅情緒咧，就係指個人唔好咁 neurotic 啊，唔好咁神經質。譬如可能成日覺得好緊張啊、焦慮啊，或者頭先我哋討論過嘅就係妒忌啊。咁通常覺得自己幸運嘅人咧，一般個情緒都比較正面啲嘅。啊，頭先 Michael 大佬話啊，哇！突然之間行了呢條路冇落雨，覺得就好樂觀啊，係嘛？同埋就諗嘅思想都會正面啲嘅，係啦。系咪咧？大家咪谂嘢都比较正面啲咧？ 冇错， 依家嚟讲咧都系嘅。咁你哋啦，你应该赢家啦。咁佢个学说就话咧，就系幸运嘅人咧，除咗去观察力好，机会揾到之外咧，另一个特质就系咩啊？佢哋会容易制造机会啊，制造幸运嘅机会啊。所以發覺就 係，我覺得你講緊我， 梗係啦， 分享你嘅 我真係覺得係嘅，同埋我覺得你講嗰樣嘢嘅就係你能夠睇到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咧，係真係有嘅。我身邊有好多係墮胎嚟嘅，係 啊， 你明明見到唔係講緊你啊，即係我講緊我身邊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係咁樣嘅，即係見到嗰個人嘅話，佢咁樣行過嚟或者咩都好啦，小至係啲咁樣嘅嘢嘅話，佢哋話我睇唔到喎， 睇唔到啊， 係啊，又或者有個人行緊嚟啦，前邊有張台，咁跟住可能你都會喺度拉一拉佢啊，佢哋話冇。见唔到人行紧过嚟，即系呢啲咁嘅嘢咯。 观察力 咯，点解佢哋睇唔到嘅？ 中国人有一个数就系，有啲人咧就系不知不觉 有啲就係後知後覺。嗯，有啲人係先知 先 覺， 冇錯， 有啲好人就係好好嘅，即係唔係純粹物件嘅嘢，就係佢個心性，佢個心開放嘅時候咧，咩嘢佢都能夠覺察到咯。 嗯， 但係都係唔開心嘅時候咧，通常唔開心嘅咧就係啲嘢係好 focus、好狹窄嘅。就算啲錢喺度啦，我都睇唔到， 睇唔到， 係 啊， 係 啊。 就算有人想幫你嘅啦，你都睇唔到啦，唔接受人幫忙。 我以前睇過三句説話好好嘅，有啲人令到事情發生 ，make things happen； 有啲人望住啲事情發生。See things happen， 有啲人唔知咩事情发生，就是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系啊，所以就系我哋培养我哋自己嘅生活当中咧，就系做一个幸运嘅人，就系、培养这份觉察力。咁我仲冇时间做练习啊？ 有啊， 可能做个短嘅练习。 好， 好啊， 好，大家咧就系可以试下谂下。如果邀请你哋咧画一个 graph， 一个图，有 y axis 有 x axis 啦。咁 y 一条线咧就系代表你嘅幸运指数。X axis 就是你由出世到呢家，我想叫你想想就是你由出世到呢家你的幸福指数。如果你觉得是属于中上的就是条线的上面，你觉得好不好彩的就是条 X axis 的下面。那我只是脑海面想想想想，如果叫你做一个判断，你由出世到小学的这个阶段，你会摆在这一点是属于幸运还是不幸运呢？零至十分你会给多少分啊？是正数定是负数呢？如果觉得自己不幸运的话，给个负数，比如负五分，再不幸运的就负十分。你觉得自己幸运的未必高一分咯。好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去到中学或者到大学这个阶段，你给自己的幸运指数是属于中上定是中下呢？第三个阶段就是二十零岁到到四十岁啊，呢二十年你觉得呢个阶段嘅你咧系属于幸运定系唔幸运啊？最尾咧就系、你希望你之后嘅生活想幸运定系唔幸运咧？我想讲个故事俾大家听。从前有个男人咧出去工作，咁啊去个地方好热啊，冇水饮。於是乎咧，就希望杯水啦。咁我樹上面咧，啲杯水俾佢，覺得自己好幸運。然後要問自己啦，唉、有嘢食就好啦，又有嘢食，佢覺得自己好幸運。然後跟住發覺，哎呀，我老婆好耐冇見啦，如果老婆出現就好啦。於是乎咧，遠處咧有個女人行過嚟，佢開始覺得啊，呢、這個女人唔係老婆咧。最後埋嚟嘅時候，開始諗個樣咁怪嘅，好似唔係我老婆喎。跟住第三，佢再諗呢、這個唔係怪獸嚟噶，結果。这个成为一个怪兽，最后他想这个怪兽会不会吃了我的？故事的结尾就是这个怪兽吃了他。这棵如意树，如意树就是这个世界。你觉得自己幸运或者不幸运，如意或者不如意，你都是对的。 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幸运是我，快到中午12点钟，29度的温度，相对湿度70%，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啊，翻嚟咧，中意喜欢养生的朋友们要留意啦，中医取材稍后出现，而家先听12点钟新闻报告。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彩石你好， 你好嘅啫，你好啊，早晨。 上个礼拜嘅话咧，我哋就就住个话题嘅，就系讲紧话喺中医嘅角度咧，点样睇味道啦。我哋就好大嘅篇幅咧，都系讲咗金，唔系讲咗身啫， 酸苦金身咸啊，我记到实啦。 冇错啦，咁啊讲完身之后嘅话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真系咧会集中咧个讲金呢一样嘢啦。 金， 冇错，金味。 即系甜。 嗱，金甜咧就喺中医里边嘅应用咧，佢就有三个主要功能，就叫做能补、能缓同埋能和。我哋理解到呢三个意思咧，就成功。 缓系乜嘢啊？ 嗱，补先啦， 补先啦， 补能补啦，补咧就系补虚、补益。所以一切甘甜味道嘅嘢咧，都系对我哋人体具有补虚之功嘅。嗱，譬如我哋平时生活饮食里边有冇啲乜嘢系甘味嘅咧？ 飲食裏面有啲咩甘味？ 你諗下你嗰 苦瓜 餐飯啦，食你食你你平時唔係餐餐有苦瓜食㗎，係 啊， 但有啲嘢你餐餐都會食嘅喎，通常 餐餐都會食嘅係甘味、 魚 甜味 啊，飯咯， 我哋會話佢係甜咯。 飯嗱甜係因為佢個甘個元素多，所以就甘甜甘甜啊嘛。甘係個味嗱，譬如話你而家一堆砂糖，你點一點落個脷嗰度，你就感覺到係甘甘地，但係一羹不落去就話好甜。即个程度问题啫， 明白 系啦。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我哋成日都话饭要甘香，米又要甘香咁样，即系佢系因为你现代立场将嗰个米饭，佢系一个碳水化合物，里边最终就系含一个糖分，冇错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食落去啊，食好甘喎。嗱，你食条菜。你好甘喎、我而家整大嚿豬扒、肥豬肉、其實都係甘， 甘香， 甘香，乜都係甘。所以咧喺個我哋本來個人要食飯，就係、是、因為我肚餓啦，我虛，咁我去食飯，我咪補咯。我食完呢一啲，原來全部都含有好多唔同嘅營養成分，而裏面嘅當中咧都係以甘味為主嘅。相反，如果調翻轉啊，你成餐都係去食苦瓜。可能你已經好虛，你餐餐都係苦瓜，咁你會冧嘅，你會頂唔順，你會寒涼得滯，你個人會暈嘅。所以就話啦，喺個甘味頭先所講就能補，不論喺食物當中、水果當中，味甘嘅都可以具有補虛之功。所以好多病人成日都問阿徐醫師，你用咩方法可以強壯調理？你食啲咩藥？我唔使食藥食飯咯，個個以為我講笑，我唔係講笑，我唔係食好多飯。而只不過我哋三餐要定時，要有規律，一定唔可以話偏食。偏嘅定義就係好多人有陣時食咗好多好健康、好清，但變成有好多有營養成分嘅嘢去缺失咗，咁、個身體就唔夠能量，開始就係弱咗，咁跟住有病就要睇醫生啦咁樣。咁你去睇醫生嘅時候，醫師幫你開一啲補益嘅中藥。例如大家都識嘅咩人參啊、黨參啊、紅棗啊、杞子啊、龍眼肉啊，呢啲都係一般好普通嘅補益藥。但係全部呢啲嘢都只不過係植物嘅咩部位呢？嗱，如果我哋諗下根部、果實，咁佢哋含有好多嗰個植物嘅營養同埋個糖分存在。咁佢煮完將嗰個植物嘅根部、將個果實煲完出嚟，好甜，飲落去。佢哋飲完之後覺得個人精神啦，有氣力啦，其實都係一個味甘可以有補虛嘅一個感覺啦。呢、這個就係甘味嘅第一個特性。第二咧就頭先小強問到個緩啦，緩係邊個緩咧？就係緩急嗰個緩，緩和個緩。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就應用個急個味道嘅甘咧，就係緩衝一啲急烈嘅病性。 或者是一些急烈的弱势、举个例子，有个病人呢他就喝了有一些药，或者甚至乎我们说曾经有一些病人在我们疫情期间、他们呢就去打新冠疫苗啊，咁打完疫苗可能唔知佢係担心啊，冇食饭啊，咁啱嗰日经期嚟啊，咁、又有啲紧张啦，打完针之后呢佢有种反应、反应呢可能出汗啊，心跳啊，个人呼吸唔畅顺啊，咁打电话嚟 係 啦，好紧急啊，当其时佢打电话嚟求医，咁嚟求医喺个电话度，哎呀徐医生点算好啊，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得到我缓冲 下。食碗饭啦、啊、你话㗎嘛。 但係又會有啲障礙，有啲阻力㗎嚇。嗱，因為佢喺條街度，你突然間叫佢爬碗飯，就 是、去兩餸飯嗰度咯。 咁我當其時咧就話啦，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使太大擔心嘅。啊，不過咧就點樣可以要揾個方法緩和佢？咁我哋如果去到屋企附近或者餐廳嗰啲地方飲杯。檸檬蜜啊，檸蜜啊，甜嘅系啦，甜甜地嘅，甚至冇啊！你走去任何一间便利店 买糖都唔得， 有糖又得啊，买包柠檬茶又得，总之要甜嘅，够糖分。 点解你要柠檬嘅？ 方便啊嘛，多人中意啊嘛， 即系其实你话系糖嘅甜嘅嘢，甘 但 系 柠檬都系有啲意思嘅，因为佢系醒脾胃。 哦， 咁你嗰个人当其时咧就想去吸收下嘛，咁酸酸地咧佢又可以醒胃，咁变成咗咧喺头先嘅讲法，甘甜嘅味道可以有一个缓急之势。嗱，举个例，细路仔曳嘅时候都可能会跳跳扎。一阵间咧就跳到撞亲个嘴唇就爆咗流血，咁啊梗系喊到七彩噶。咁当其时如果啲老人家有啲咩方法，又帮佢止血，又或者帮佢可以缓冲住佢呢一种咁惊嘅 情绪，打个地下， 打个地下。我谂我讲出嚟，大家都系应该有经过嗰那些年嘅。啲阿婆阿嫲咧，或者阿爸阿妈都好啦， 口水捽佢， 唔会即刻喺厨房攞啲砂糖出嚟。堵住喺嗰个流緊血嗰个嘴唇个位置。 我冇啊。 我都冇啊。 你冇啊。佢就会喺香箱口度撒盐啊。 千祈唔好啊，大家。 唔好落错咯。即係要试。即係通常都係。譬如话阿婆阿嫲嗰啲啊，梗系对个孙整亲 锡啲 啦。哎呀，点解会整到啊？哎呀，乖孙过嚟啦，咁样啊，睇下个雪柜有冇雪糕啊？可能雪糕可以止得下痛噶嘛。因为你起码冻嘅嘢可以有一个收缩嘅作用，有凝血作用，起码都可以去分散咗佢当其时嗰个注意力。咁但系如果雪柜冇雪糕，咁点咧？咁啊砂糖咯，砂糖咧佢用系啦，堵住喺度。虽则佢唔系好想，但系佢舐咗两下咧。佢個心情咧都係係啦，唔記得咗，舐下又唔記得，舐下又唔記得，咁你又要再撒啲上去咯喎。咁呢個都係含義咧，就喺嗰個味甘可以緩急之意。 係，所以我講翻啲現代啲嘅嘢， 唔係㗎，現代都會咁做㗎，只不過 點會啊？ 我未見過， 真係嗱，你聽完之後有機會你遇到真係要試下。嗱，唔係㗎，真係㗎。嗱，有陣時候我哋係做中醫幫病人做治療、做針灸，最常會出現到有一啲人咧就可能惊啦，去做针灸会产生有晕针，咁晕针嘅时候佢可能真系会惊。咁我哋遇过有一次有个病人咧，佢就系可能个人虚啦，当时咧有啲紧张啦，咁啊喺度针紧嘅过程下咧，佢就突然间就有啲晕嘅现象。咁后来啦，即系我哋都问过佢有冇食过嘢嚟，佢话我有食嘢，不过咧就系食得少。咁啊当时咧就系因为针灸咧，其实嗰支针虽然冇。冇药，吉咗入去一个人嘅身体个穴位，佢会带动紧人体个气血去行。但系如果当其时佢系好虚嘅时候，佢一下子个气血行得唔够顺，咁佢就有机会啲血唔上脑就会晕。咁当然啦，我哋第一个时间去处理嘅就系起针啊，帮佢揾一个舒适嘅卧姿，等佢咧瞓喺度，唔好用枕头，啲血气咧就可以上翻个头先啦。咁然之后再可以按一啲穴位啦。但系如果呢个人我哋当时评估佢系虚，我能够 有用啲真係可能啊，白砂糖， 嗯， 开一杯热水， 嗯， 俾佢饮两啖啫， 嗯， 湿一湿嘴， 嗯， 咁嗱，唔计算佢有冇糖尿病嘅问题， 嗱， 因为点解咧？逢喺紧急嘅情况下咧，都系以应急行先， 嗯， 就因为嗰两羹糖水喺嗰一刹那系可以帮到佢回气嘅。 即係好似個血糖俾佢可以即刻扯翻上去， 可以回氣嘅。咁你幫一幫佢，即係所以點解有啲人話糖尿嘅病人有食緊西藥，佢手袋裏面都可能袋住粒糖先。有啲咩一下子佢個血糖降得低得滯，佢即刻食粒糖回一回係， 嗯， 有幫助嘅。咁， 嗯， 所以咧糖咧就係有緩急，因為甘味可以具有緩急之意。 嗯，除咗補啦， 仲有一個就係和中啦。 就係，是，和中。 和中咧就調和中焦。 嗯， 調和中焦，中焦喺中醫角度咧就係我哋嘅消化系統。 嗯， 咁即係話，如果好多人嘅消化系統差嘅時候咧，甜味嘅嘢咧都可以有補虛，我補我哋嘅脾土， 嗯， 補強翻我哋嘅脾胃。咁如果好似好簡單啫。我哋成日都话饮中药咧，最好几时饮药咧？应该几时饮药咧？好多病人都会问呢啲问题。 嗯， 通常我哋一般建议咧，都系饭后饮药。 嗯， 咁点解话饭后饮药咧？同埋饮药嘅时候，总系会有啲送口果俾你嘅。 嗯 哼，一系就山楂饼， 系， 一系就嗰啲 鸡 蛋子，系嘛？ 我唔食嗰啲， 嗱，唔食 嗰啲都系酸酸甜甜嘅。 但系佢个原始系爱嚟做乜咧？嗱， 嗯， 以前嘅年代，啲药好难饮， 系， 咁啊啲阿婆咧又想煲药俾个孙。佢又要食药啊，又唔制，咁啊用乜嘢令到佢饮咧？啊，咁啊多数咧就会用咗啲糖冬瓜， 嗯， 就捞埋放埋落个剂药度一齐煲，咁嚟饮嘅时候个酸啊肯饮啊嘛， 嗯， 即系而家啲西药一样，有啲会落咗啲糖浆类嘅物体，令到个小朋友容易食。 五颜六色嗬， 系啦，佢食咗落去嘅时候咧，佢反而个脾胃肯接收。嗱，你好苦啊！嗰剂嘢饮落去咧，总系呕翻出嚟， 系啊， 总 系因为你嘅身体都会有 脾胃唔受你， 嗯， 但系你用咗少少甜嘅嘢引导送去个脾胃咧，佢， 嗯， 可以调和个脾胃。咁， 嗯， 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唔需要太惊嗰个甘甜味道。 嗯， 但佢系本来就已经系有好多好处。 嗯， 但系当然啦，我哋喺个饮食生活里边食。个量过多，咁就梗系会对个身体会又会产生系另一边嘅矛盾啦。咁， 嗯， 所以咧，而家讲佢个好处功能咧，就系补虚啦、缓急啦，同埋调和脾胃啦。所以我哋平时每一日里边，我哋煮饭、煲汤去食一啲食物。都是以有含有糖分的元素甜味， 嗯， 我们的身体才会可以做到那种强壮效果咯。 嗯，崔常，我记得就是上一集我们有讲过的，就是说，在金之外的话，嗯，也都有那种，五味里面的话，嗯，我们讲了其实都有七味的。 嗯， 除了你说金之外的话，还有就是 淡 了。 没错， 就对淡了。那淡又怎样理解呢？ 淡就淡而无味。嗱， 咁即系其实佢可以对应任何其他个味道， 系啦，只要你 唔系， 只要你 唔 酸唔咸， 系啦， 淡咯。 嗱，冇错，佢唔系叫对应其他味道，佢就系嗰种特殊嘅，就系冇味咯， 淡淡冇， 系啦，淡淡冇，即系冇乜味， 淡而无味， 系啦，酸系甘淡，甘淡淡淡就系即系嗱，例如咩会系淡先？你又谂下， 感情淡晒， okay， 味道啊，你呢啲又唔想知啊？ 嗱，我哋食嘅食物里边当中咧， 唔够咸嘅，你会觉得淡得滞系嘛？跟住， 啊， 你可以加啲， 你煲一啲薏米水嘅时候， 嗯， 你煲完唔加其他嘢嘅， 嗯， 你又冇乜味嘅， 冇噶， 冇乜味。 系啊， 你煲明啦，即系等于一杯柠檬水或者一杯奶茶，你唔落糖咧， 冇调味嘅嘢或者唔够味道嘅嘢，你觉得 佢 淡？ 就冇一个突显出佢系酸苦甘辛。咸佢冇一个呢个特殊嘅味，佢嗰种就 系 冇味啦， 系啦，就 系 冇味咯。 所以咧冇味嘅嘢，例如好似我哋煲啲去湿茶里边咧，好多嘢都系淡嘅，譬如冬瓜水佢系淡嘅。 嗯， 你煲一下啲扁豆、眉豆、赤小豆呢啲咁样嘅去湿豆汤咧，佢， 嗯， 又系淡嘅。 不如咁样啦，相应嘅话，我觉得嘅就系唔系浓味嘅嘢咯。浓味你就好容易会知啦，但系其实你会觉得佢唔够浓嘅话，就系淡咯。 饮水咯，饮水 系，所以我超憎饮水噶，冇味啊。 唔系嘅，有啲水有啲甜甜味。 系啊，我知 道。所以甘甘淡淡，不过嗱咁讲，淡味咧，佢就系有利尿去湿作用。 系啦，因为淡味嘅嘢，我哋就系水分，冇错啦。咁所以咧，淡嘅嘢咧喺我哋好多时候，你而家我今日煲个粟米酥水，冇乜味， 冇味 嘅，煲个冬瓜荷叶，冇乜味 嘅。 咁但系咧，你饮呢一啲大碗大碗咁样饮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帮助可以有利尿、去湿、有消肿作用。 嗯、 所以嗱，好多细路仔嘅开奶茶里边啦。咁或者有啲產婦生完仔咧，佢就催乳嗰啲咁樣嘅湯水茶水。嗱、 嗯， 有一隻咧，以前可能好多人都認識過，叫通草。通草有隻藥材。 未聽過。 通草。 嗱，你一定會見過㗎。佢個形狀係圓形白色， 嗯、 中間穿咗個窿，好似以前有粒薄荷糖咁嘅形狀。 有。 係啦，你知我講邊個啦？ 我知邊個。 嗰隻就叫通草。 哦。 咁通草冇味嘅，佢係淡嘅。 嗯。 嗱，我哋如果當一個產婦佢、 嗯、 想佢乳汁唔夠、 嗯， 或者佢想增加多啲乳汁，咁我哋以前講就係用牛奶鮮奶、 嗯、 就煲通 草， 咁樣咧就可以幫助佢製作多啲嘅乳汁出嚟啦、 嗯。 相反地，通草有個通字，佢可以有通乳，佢、 嗯、 可以有通利我哋嘅小便、 嗯， 啊，清熱去濕嘅功效。咁、 嗯、 所以有啲小朋友嗰啲開奶茶裏邊咧，嗱，如果你有見過嘅。灯心草， 嗯，有 啊、 嗯， 水牛角丝，即系一扎白色嘅，一扎好似啲发泡胶刨出嚟咁样嗰啲咁嘅丝咁嘅嘢，同埋呢啲叫做通草，生熟薏米， 嗯， 全部都系去呢、這个细路仔嗰啲粟米心， 嗯、 都系一啲叫做去湿茶或者系开奶茶里边， 淡冇嘅嘢， 系啦，因为佢就系淡冇味咧，佢、就可以帮我哋清理我哋身体嗰啲湿。大酒咯、 嗯， 所以味淡嘅嘢咧，主要就系去湿。 嗯， 所以你譬如话我哋成日有湿气重嘅人，嗯、我哋就叫佢唔好再食咁多浓重口味啦、 哦。 因为浓重味道会增加咗个脾胃嘅负担，又容易会将嗰个身体嗰啲湿浊嘅嘢困住。 嗯、 但系相反，你饮多两碗去湿汤水啊，淡系冇味噶啦、 嗯。 但系点解我哋咁容易会觉得嗰样食物？是冇味，一定要调味先至有味呢、 嗯、 就是因为我哋个人湿重、 嗯， 而令到我哋个口腔嗰条脷面上面长满咗好多脷 胎， 啲胎就隔住咗我哋啲味蕾。咁、 嗯、 我哋唔够重味，根本就过唔到啲胎，就落唔到味蕾。咁、 嗯、 你越重口味，你个脾胃个负荷就会越大，你个身体个湿就会越重。 嗯、 但系如果你肯忍一忍口，三几日里边饮啲去湿茶，刻意减少调味。咁你嘅身體嗰啲濕嗰啲胎嘅積聚少， 嗯、 跟住你之後再去食翻一啲普通冇乜調味嘅一啲魚肉菜， 嗯、 你都好容易會食翻出佢嗰種嘅鮮味咯。 明白，嗯、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嘅話，睇下翻嚟我哋又講啲乜嘢咯噃。 今日真係 唔該曬蔡醫生， 拜拜 但係一啲都唔淡咯。唔該曬。還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伴过，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却失去资格，想把你。

恒生指数报17059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5,05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8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6元，跌3元，盈富基金17.7跌9仙，美团108.6升8毫，阿里巴巴77.8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58.96跌5毫4，比亚迪股份239元跌5.4，快手54.2跌2.35，港交所289.8升4.6，小米集团13.06跌2.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2, 日元 149.65,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368, 人民幣 7.303, 英鎊對美元 1.227, 歐元對美元 1.068, 澳元對美元 0.63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0,882点，跌116点。港金报18,4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79美元，卖出1,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睇唔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唔到江家，都起码要揾个门当户对嘅。究竟是哪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好想做好呢一个人物专访，但又怕同陌生人倾偈，点算好呢？ 好简单啫，你访问屋企人咪得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的同学分享他们访问家长义工的感受。 音，声音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乐。 音乐 music。古希腊语就是缪斯，女神的艺术。这一门艺术包含住创作、演奏，还有欣赏和聆听。11月5日起，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不用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在8月2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发觉原爱你越困身姿势被磨练，对抗和理性和接骨都分离一丝，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有便是我终于要心知，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伸百毒都不侵，清了拨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 可自成一对，你选择率上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不要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走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没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就正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意料是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走到历历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练着坚忍，可拉伸百毒都不侵，就升级穿上所有剔透的裙，生我所有动动基因，可拉伸最大的奖金，是英雄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可拉伸带着金 鬼咁叻， 哎呀，考快啲啦！ 得啦，老豆，你唔好吹啦。 喂，你后生细仔，身得咁差，你老豆我行得快过你啊！ 老豆啊，今日天气热死啦啦，阿爷又撞到鬼死咁高，行极都未到，真系好辛苦啊！ 唔好乱讲嘢，张你个嘴啊！你估我想撞佢撞到咁高咩？轮噶啲位，行快两步啦， 老臭 啊、秋冬中国好快天黑噶啦， 天黑咪天黑咯，你惊咩？咁又系，成日打个仔，坟场呢度啊，即系鬼多个人啊，老豆，你小心啲啊！ 吓鬼啊！喂呀、啊，叫你嚟拜山，唔系叫你嚟打机啊！过嚟焗焗啊！ 啊，得啦得啦，而家过嚟啊！阿爷你好嘛，我同阿老豆嚟探你啊。阿爷啊，但系咧可唔可以保佑我中个六合彩啊？嗱，我应承你啊，如果赢咗咧，我帮你换个大啲嘅三份啊，阿爷。 衰仔啊，拜阿爷啊，唔系拜财神啊，做乜鬼六合彩啊？正正经经啦，咁大个仔仲讲埋啲无谓嘢。 讲下笑啫嘛， 冇笑啊。 你睇下， 又睇咩啊？ 哇，估唔到阿爷隔篱个女仔。 喂喂喂！呢、 啊 這个地方真系冇乱讲嘢啊！你打够啦！ 我冇乱讲嘢，我赞你靓啊嘛，老豆。 唔系咧，呢度掠隔篱。 啊！如果我第时个女朋友佢咁靓咁啊，好啦， 够啦，冇再咁无谓嘢啦，执翻啲行啦，天黑啦。 哦 妈，你真系觉得我好靓咩？ 靓咩话，老豆？ 我冇讲嘢啊！ 系咩？但我听到头先有人讲嘢嘅。 你唔好吓我啊！快啲行啦，行啦，行啦！弟弟，弟仔猪猪，你头先入嚟唔闩门啦？ 咩啊，老豆咪闩咗咯？ 弟弟猪猪，你自己睇下。 系啊，一道门又打开咗嘅，都唔奇怪嘅。 乜你哋唔知道咩叫做不请自来咩？呢间屋而家就系我屋企啦。 咦咦喂，我点解我柜桶多几条纸底裤嘅？喂阿爸唔系你噶，你摆错咗啦。 啲裤系我噶，我从来都唔着底裤啦。 点解唔着啊？啊，你系咪惊鸡肉啊？嗱，你自己睇下啦。咁扯晒虾啊，老豆。 你激我啊？咁细条点会我噶？咦，睇落似女仔喎。 系、啊。老豆你鬼嘛？点解无啦啦啲咁嘅嘢啊？哎呀！ 点解？因为我已经搬咗入嚟住啦，梗系要搬埋我啲家当入嚟啦。 老豆，我出去啦。喂，老豆。我出去啊！喂，老豆，啊入边 啊！ 哇，老豆，哇乜你化行晒妆咁样嘅？哇，仲着埋阿妈以前啲旧衫，喂你搞咩啊？ 我靓唔靓？ 系唔好讲笑啊，老豆，哦，你系咪想提早庆祝 Halloween 啊？ 我其实唔系你阿爸。 你讲咩话，老豆？喂，点解你把声好似听落唔同咗咁嘅？ 咁就好啦。我哋出嚟俾你见下，嗱、啊，我系咪好靓咧？ 系、你啊， 咪系我啦！你仲赞我靓噶，咁快唔记得啦咩？ 阿仔猪猪，我头先系咪瞓着咗啊？咦，乜个女仔喺度嘅？哦。原来你拉咗个女朋友翻嚟， 冇错，我就系佢女朋友。 哎呀，老豆啊，老豆唔系啊，你唔认得佢啦咩？ 等我装下，咦，有啲熟口熟面、啊，等我戴翻个 glasses 先。你系 佢啊？嗰日拜阿爷喺阿爷隔篱嗰个啊？ 咁佢咪系口震震啊？唔该，咁佢咪系鬼啊？ 死啦，老豆啊，老豆啊，咁而家点啊？ 最衰系你口多多啊，你刮到我都手痛啊！ 我都唔知道搞成咁噶。 唔紧要，我有个老友，好似专帮人驱鬼、逐邪、逐鬼，我揾佢帮手。 你个老友，喂，会唔会好似你咁样做嘢都求求求其、马马虎虎噶？ 都似似地噶，试下啦，等我打电话俾佢先。 系啊，快啲啦，快啲啦！ 呢间屋一入嚟我睇都唔妥啦，出边30几度，呢度阴阴同嘅，仲唔系有鬼？ 阿叔啊，我哋开咗冷气啊。 啊，系咩系咩？诶，虽然系呢种冻法同冷气嗰种系唔同嘅，我做咗几十年。点会分唔出先得嘅，后生仔？ 阿彪啊，你都唔好废话啦！ 喂，打喎、啊，同埋唔好叫我以前个名，我以前叫丧彪，而家叫 Picnic 道长。 Picnic 即系旅行。 哎呀，爸爸唔好咁收家啦 ，Picnic 冇个 Picnic 啊，唔系英文个 Picnic 啊， 唔系 Picnic 啊 ，Picnic 啊。 Sorry， 自己长嘴，因为我去完外国，啱啱浸完咸水啊，你睇我啲头发都未干啊，成日以为人哋同我讲英文啊，而家点算好呢啊 ？Picnic 唔系 Picnic 啊 ，Picnic 啊，你啲小儿科，我 Picnic 唔系我 Picnic 好快搞得掂。 哼，你个呃钱嘅神棍！我又睇下你搞乜嘢？ 哎呀，我先啊，开坛先啊！啊，同木剑摆上喺度啦！啊 ，OK 啊，铃铃喺度啦，铃铃，车铃铃，低铃铃，我讲乜嘢你要明？各方妖魔邪灵，速速同我应应！我睇， 我嚟咗啦噃，你想点啊？ 系啊，喂，今次真系有噶，死啦！我平时黑神骗鬼。 今次撞到真嘢添，唯有顶硬上。 何方妖孽，真系惹是生非，即系即刻同我扯。 点啊？你又叫我出嚟，我又出咗嚟，突然间又叫我扯，你同你自己系边个啊？我点解要听你话、啊？ 点算啊？点算呢？啊，唔记得啲经文点念，惊得滞。哎呀，是但咁啲嘢啦。啊，尘归尘，土归土，数字还数字，符号还符号，手表戒指归当铺，垃圾俾咗埋晒垃圾佬。 废话。哎呀，唔好阻住晒啊，走啦！再唔走嘅话，我等你唔客气啊！有冇听过鬼咁啊？ 得啦得啦，知，识做，我即刻走。哎喂，唔好意思啊，阿唔记得咩名，走先啦，我有紧要事，我走先。 吓、啊啊，喂阿叔啊，你呢坛嘢未搞掂噶、 啊？咪系阿彪，我哋点啊？ 霹雳啊，霹雳啊，令力高明，我搞唔掂啊！ 霹雳彪，霹雳彪， 系啊，老豆唔好叫啦，唔好叫啦，唉、哎，佢都帮唔到手嘅。 咁而家点算？ 我点知点啊？ 哼，喺呢个世界上。边有人可以赶到我走啊？ 咦，老豆，喂，小心啲啊！你脚脚下边咧有只曱甴咯， 踩死佢咪得咯，使咩惊啊？我踩 曱甴，唔系，你惊我有曱甴嘅咩？ 乜、啊、你唔知咩？都几多噶？你睇下你左手边有只，你右手边有只，我佢成日都四周围走噶。 冇啦，我都系搵第二个做男朋友罢啦，我走。 佢走咗啦，好嘢 啊！ 估唔到一只小强又搞掂咗、啊， 我都无话可说。 小强好嘢啊！ 好似星星发光，睇见生更方。 好似星星发光，看见看见看见看见心慌慌，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星星发光，看见看见看见心更慌。 今日提早同大家庆祝万圣节啊，所以 惊啊， 下个礼拜二就系咯， 系啊， 好快啫，好 快啊， 系咪咯？今日今日24日， 系啊，一个礼拜之后啱啱好。 其实细路仔几人 join 嘅，因为我时住得好远咧，见到细路仔好开心， 出去 treat 系啊，去攞糖食，系啊，咁样咯。我记得有一次咧，有时候真系揿钟咧，咁开门之前我带咗个。即系 鬼面具， 唔系鬼嘅，即系啲阿伯面具咧。其实我已经阿伯啦，再戴一个嗰啲，即系嗰啲巢晒皮嗰啲咧。一开门佢哋走， 吓亲啊！真系。 不如我玩就玩就系咁咯， 系咪？ 系啊。 定因为佢明明见到你已经企咗出嚟，又有一个 咩啊？乜嘢啊？即系佢哋见鬼，系咪 见鬼？可能我唔戴面具更加恐怖。OK， 玩啦啫吓。OK， 希望大家今日过个开开心心的星期二。听日十点钟 再见， 拜拜。 杨杨，你生生性性做 人啦，生生性性 做人啦， 先生做人啦，做羊啦。